如果你有能力买一条珍珠项链，你会买有瑕疵的项链吗？当然不会，对吗？但是如果你被人骗呢？那个人说这是最好的项链了，没有比这更好的项链了。所以如果你被人骗的话，你就会去买。那么同样的，今天的这个政府呢，有亿万人他们都相信这是最好的政府了，最好的制度了。但是其实他们所相信这最好的制度呢，是有瑕疵的。但是他们被人骗，他们以为这是最好的了。所以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啊。当人找到更好的方法的时候，就取代这个旧的政治制度。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就取代旧的政治制度。例如以前呢，人们用这个君主的政体，用一个皇帝来掌握国家的律法、行政和全部的大权，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但是如果遇到一些昏君的话呢，整个国家就灭亡了，那么很多无辜的人因此而丧命。所以人们就要改变这个制度，所以就用这个共产政权。他们提倡的就是不能一个人做主，应该全部的人民做主。但是事实上呢，说是说用人民做主，但是呢，其实是有几个得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所做的决定，那么表面上是通过人民所做的决定，即使是不好的政策呢，也变成好了；不公平的政策呢，也变成公平了，因为这是人民的决定。所以最后呢，他们所追求的共治共享和平的理念也就不能成功，因为有几个人在控制而已。君主是一个人控制，共产呢却有几个人控制，所以还是失败。后来呢，他们就用民主的政体，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政治制度，每一个人民都有可能成为统治者，只要是有人把他选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些候选人呢，他们就极力的表现自己，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什么都可以做。他们当选总统了，当他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就有心无力，有时候呢，他们无能为力。有时候有些政治家呢，还是优柔寡断，贪污腐败，导致许多社会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反政府，他们又要换政府。所以这种情况呢，持续了几千年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圣经在大约三千年前就很明智的看出这个事实。在这个传道书八章九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传道书八章九节，经文说，我见过这一切，并专心研究人在天日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一直以来，人挟制人，使人受害。所以历史证明了经文说的一点都不假，是吗？人挟制人，很多人都因此而受到伤害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上帝并没有定义呢，要人去统治人。这让我想起呢，在2014年呢，一个区域大会分部代表呢，他曾经谈及到一个比喻，那就是如果你有一只猪，你喂它鸟食，你让它跟鸟一起生活好几个月，然后你认为它能够用脚飞了，你就带它上屋顶，然后你叫它去飞啊飞啊，它就整个猪掉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猪本来是不会飞的。所以这个比喻很适切地描述在这个政治的人为的政治啊，人本来不是设计来能够管辖人类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啊，我们看这节经文。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经文说， 耶和华，我清楚知道世人不能掌握自己的道路，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既然一个统治者他连自己明天的未来会怎样发生他也不知道，他怎样掌握国家的未来呢？或者是所有人民的未来呢？所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如此，谁有资格统治人类呢？谁有能力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各种难题呢？当然无疑并不是人类啊。圣经告诉我们是基督耶稣，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呢，有施行过许多的奇迹，证明他有能力去管理人类，他有能力去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各种难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注意讨论呢好几方面，在几方面耶稣所的统治呢和人为统治有什么分别。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呢，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呢非常的富有啊，钱多的太过多了，自己私下有很多的房地产，但是有些国家呢的人民呢却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啊。那每一分钟有数以百计的儿童饿死，政府在这方面有提供援助吗？很多国家都是没有的，反而把这些金钱呢花在军火之上。但是耶稣的统治却不一样，他会供应人的基本的需求，能够使人得到饱足。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好吗？马太福音14:19-21的经文，马太福音14:19-21，经文说，接着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自己拿起五个饼两条鱼，抬头望天称谢了，就把饼掰开分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所有人都吃了，而且吃饱了。他们把余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数男人差不多有5000，另外还有妇女和小孩。所以从这些经文让我们清楚看出耶稣很有同情心，是吗？他很同情那些饥饿的人，也施展大能了，喂饱数千人。所以经文说，当时的门徒看到他拿了饼和鱼给他，他就分，数千人就这样吃饱了。可以想象得到吗？如果当时门徒是拿 KFC 给他的话，每个人都能够 KFC 吃到饱，以此类推啊。除了让人享用美食之外呢，人人都丰衣足食之外呢，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65:21-23，到时候呢人的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以赛亚书65:21-23的经文，他们必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园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不会被人占据，他们栽种的不会被人吃掉。我子民的寿命必像树木的寿命，我所拣选的人必充分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他们不会白白劳碌，所生的孩子必不遭灾受惊，因为他们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子孙的人的子孙，他们的后代也是这样啊。所以在上帝的王国统治之下呢，所有家庭都可以在一个优质的环境里呢建造自己所喜欢的房子啊。所以到时候人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田地，那么小孩呢可以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很和平的环境里成长。到时候还会有人失业吗？每个人都不会失业啊，有称心如意的工作。你向往这样的生活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啊，这些预言很快就会实现。所以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呢，预防天灾方面，我们看到人间的政府呢常常未能好好的预防巨大的天灾啊。多年以来他们都希望能够找出 预防天灾的方法，他们追踪台风的风向，他们预测水灾，预测旱灾，但结果呢？灾难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成千上万的人也因此的生命啊。例如在近来的这个海燕台风，虽然政府已经知道这个台风会登陆菲律宾，但是还是造成巨大的伤亡。尼泊尔大地震也是类似啊，所以导致很多的天灾人祸，政府呢都未能好好的保护人民免受天灾的苦难。那耶稣的统治又怎样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七至三十九的经文，经文说，不料有一股非常强劲的暴风刮起，波浪不断打进船里，船几乎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躺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对他说，老师，我们快没命了，你不在乎吗？耶稣醒来，斥责风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缓和下来，大大的平静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耶稣有控制大自然的力量，能够平息风暴，保护他的门徒。所以这个记载让我们深信啊，当耶稣的统治的时候，能够做到一件世上的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那就是保护人民免受天灾所伤害。所以他对这个天灾，他呵斥这个天灾呢，非常的轻而易举，是吗？只要一句话而已，停吧，他就停了，就好像他对这一个乱跑乱跳的孩子一样啊，停，坐下，那孩子就很乖的就坐下了，所以轻而易举啊，他靠着上帝的灵，直到他能够很轻易的控制这个天灾。所以到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担惊受怕，受他统治的人呢，也能够安居乐业，一个非常好的前途，对不对？这是第二方面呢。所以第三方面呢，我们看看在医疗方面，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呢，为人民提供这个医疗护理方面呢，遇上重重的困难。为什么呢？官僚的作风，浪费资源，贪污，各项计划方面、人力方面、物力方面缺乏协调，导致很多的穷人呢，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护理。即使他们有医疗护理，要得到专业的医疗水平呢，也是受到限制，不然就是完全无法享用。为什么？因为这些穷人太多了，多过医疗的设备，所以可以说呢，全球有一半的人口呢都得不到医疗的好的医疗护理。但是呢，耶稣却证明他有能力呢帮助这些人。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节，经文说，有一大群人到他那里去，带着跛脚的、伤残的、瞎眼的、哑巴的和很多别的病人，群众急忙把病人放在耶稣脚前，耶稣就怎样做，就治好他们。所以同样的，凭着上帝的圣灵呢，耶稣施行奇迹，医好那些来寻求他帮助的人，摆脱，让他们摆脱痛苦啊。所以不管求医的人得了什么病症呢，跛脚的也好，盲眼的也好，耶稣都毫不犹豫的白白的将他们治好，不需要付钱的，不需要付费的。这充分显示出耶稣有一种品质，那就是怜恤之情。他看到人受苦，他很心痛，他在地上的时候就施行奇迹治好那些他身边的人，但是当他做王的时候呢， 他就会大规模的使到全部有病的人都得到他的医治。所以到时候我们并 不会再受到病痛的折磨，大病也好小病也好，没有痛风，没有尿酸，所有的疾病都会被耶稣呢一一的治好。耶稣除了治病的能力之外还有什么能力呢？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五章38-42节的经文。5章38-42节，他们到了会堂主管的家，耶稣看见众人乱哄哄的，有人哭泣，有人放声哀号，就进去对大家说，你们为什么乱哄哄的哭哭啼啼呢？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罢了。众人就讥笑他。耶稣把所有人 赶了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他一起来的人呢，进孩子所在的地方。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塔利塔库米，翻译出来意思就是，小姑娘，我叫你起来。少女随即起来行走，那时她12岁。当下他们兴奋莫名，非常激动。除了治病的能力之外呢，耶稣还有把人复活过来的能力啊。所以他看到那些死去的人， 他对他来说只是睡着而已。例如这个经历，他说，小姑娘你起来，好像把一个睡着的人叫醒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乐园的时候呢，一批又一批的人被耶稣复活过来，是多么的让人欣喜，是吗？这种场景，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亲人，我们可以见到我们最爱的人。凡是那些对上帝表现忠心的人呢，都会有机会呢被耶稣复活过来。所以到时候呢，人类能够恢复完美，也不再有死亡。地上的统治者有这种能力吗？没有这种能力。哦，所以这是第三方面呢。第四方面呢，在生态环境方面，我们看到人为的政府统治之下，环境污染了，令人感到忧虑。其中一些事例就是近来我们面对的烟雾的问题。有些国家的烟雾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印尼的烟雾影响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等。有些甚至污染全世界，那就是臭氧层破洞，气球升温。所以在这方面，耶稣却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看启示录11章18节。启示录11章18节，经文说，列国发怒，你也发怒了，指定的时候也到了，死人要受审判，你的奴隶众先知和圣民以及大大小小敬畏你名的人要得奖赏，败坏大地的人也要败亡。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授权耶稣 让他消灭那些败坏大地的人，是吗？就好像一个房东把一个破坏屋子的房客赶走一样，是轻而易举的。如果你把屋子租给人，他到处破坏你的家，你肯定会把他赶出去，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呢，就会在他统治的时候呢，把那些破坏大地的人一并铲除。这时候我们会住在一个怎样的环境 里面呢？我们看以赛亚书11章6和9节呢，有描述这种情况。你看以赛亚书11章6至9节，经文说，豺狼必留在绵羊羔身边，豹子必卧在山羊羔身边，牛犊、壮狮、肥畜都能同群，连小孩也能带领他们。母牛与母熊同吃，小牛与小熊同卧，狮子也像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婴儿在蛔蛇的穴上玩耍，断奶的孩子按守在毒蛇的洞口。在我的整个深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遍满大地，就像水弥漫海洋一样。所以经文说， 上帝的王国统治的时候，人人都会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所以通过学习这种知识呢，顺服的人能够获得所需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世上的各种情况呢，有时候是人为的，是吗？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来自上帝的各种好的训练，好的知识，直到我们能够把这个地球呢管理的妥当，这样地球就会恢复成为乐园。到时候呢，人的思想呢也会也不会像今天的人一样乱七八糟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人把自己的母亲杀死，或者是自己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杀死，实在人的思想真的是有问题。但是人如果接受了上帝的知识，接受训练，接受培训之后呢，人能够和动物相处，这是多么美好的环境，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向往住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现在我们看看第五点呢，在保护人民方面。所以今天的政治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其实背后呢，却是受一个能力强大的邪灵所操纵。他们就像那个木偶一样啊，被人摆布，被人控制。所以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努力都好，最终都是导致失败的。那是因为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呢，在控制他们。所以魔鬼撒旦呢，就是这个操纵幕后世界的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当耶稣统治的时候，还会被这些邪灵所操纵吗？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这经文说，到了晚上，有些人带着很多受邪灵操纵的人来见耶稣，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邪灵赶出去，又把身体不好的人全都治好啊。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呢，曾经把邪灵从控制的人身上逐出来，这表明耶稣有能力制服能力高强的邪灵。他只用了一句话，你出去，不让那个人受邪灵控制，邪灵就不敢再惹怒耶稣了。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孩子，耶稣的能力更高强，他更不敢得罪耶稣背后的那股动力，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当耶稣统治的时候，他能够好好的保护他的子民，免受这个邪灵所操纵。所以这意味到说呢，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呢将不再受到撒旦所控制。所以在耶稣的统治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以上我们所谈及的很多方面，是不是他能够预防天灾，使地球恢复和平，它能够使生态恢复平衡，那么生物种类呢多姿多彩，饥饿的人不再挨饿，能够得到温饱，贫穷的人能够得到照顾，有病的人能够得到医治，死去的人能够被复活过来所以从刚才我们讨论的资料呢，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点，所以我们该把这个资料呢谨记在心啊。即使我们看到今天的各种情况非常的糟糕，我们也有信心表明在耶稣统治之下，这一切都会一劳永逸的被解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深信耶稣有资格统治人类呢？其实在好几方面我们可以了解第一方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是上帝所亲自拣选的，而人呢的统治是由人所拣选的。第二方面呢，耶稣能力高强，而人为的政府呢却有心无力。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看哥罗西书二章三节，哥罗西书二章三节经文说，智慧和知识的一切珍宝都蕴藏在基督里面。所以耶稣跟人为的统治者不同，那就是他有完美的智慧 他不像人为统治者智慧有限，有时候他们的计划无法实行，即使行了他们的计划也失败收场。所以世人的智慧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利益或成功，但也是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耶稣却有无限的智慧，他能够设下完美的计划来管理人类社会，而他的管理是终必成功的。那第四方面是什么呢？人为的统治者呢，他们是不完美的，他们有无私的动机。有时候他们在利益或者是金钱的引诱之下，他们就会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谋求私利。但是耶稣呢，却不会受到这种引诱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当撒旦呢把全世界的权柄都赐给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把撒旦赶走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利益啊，或者一些私心啊，使到他对上帝表现不忠。所以这证明呢，他在王国的统治之下，会不但对上帝表现忠贞，也会对人忠贞。他对人表现爱心、公正，也会表现各种美好的品质，怜悯人、同情人。所以在这样的统治者统治之下呢，所有受他统治的人都能够放心，是不是？那我们再看看第五点呢，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至十六节。这一个要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跟人的统治者不一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至十六节，经文说：到了指定的时候，那快乐的、独一的掌权者，就必把他的显现展示出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他是不死的。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人没有见过他，也不能看见他。愿尊荣和永恒的大能都归于他，阿们。所以耶稣相对于人的统治者来说呢，确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吗？那么人间的统治者是会死亡的，所以需要继承人啊。当他失去了政权，另一个人代替他。但是耶稣呢，经文说他是不死的，他有个不朽的灵体。那么他需要继承人吗？他需要别人来代替他的政权吗？不需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他的政权是个稳定很久的，能够为他所统治的人民呢带来真正很久的和平和利益。所以我们深信啊，耶稣基督确实是最有资格统治人类的。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耶稣是最有资格统治人类的，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再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呢，在诗篇二章十二节。诗篇二章十二节，所以经文说要亲吻他的儿子，免得他怒火中烧，你们就从道上灭亡。因为他的怒火一触即发，向他寻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所以我们知道天上的王国呢，很快就会接管这个地球，成为统治人类的唯一的政府。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快啊，就会来到了。那么人类需要做些什么事呢？好像经文所说的，要亲吻他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向寻求庇护的人，向他寻求庇护，那才能够得到拯救。所以因此在今天我们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投靠耶稣，信任他的统治。所以我们必须要研读圣经呢，了解上帝对地球的旨意。所以其实圣经有很多的证据呢，表明耶稣已经在天上作王了。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应该热烈的拥护这位君王，并且帮助别人也同样的来认识这位君王。 这样呢，我们就能体验到接受上帝王国的统治所享有的种种福分。而在今天呢，我们可以热切的等待这个日子呢即将的来到，到时呢，上帝的王国就能鲜明的统治，造福我们每一个人。谢谢。